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七章巴西达的秘密第五十六集。 绿光充斥了狭窄的门厅，照亮了靠在墙边的婴儿车，楼梯栏杆像避雷针一样亮得刺眼。詹姆波特像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倒了下去，他听见女人在楼上尖叫，他已无路可逃，但只要他还有点头脑，至少他自己是不用害怕的。他爬上楼梯，听到他试图用东西把自己挡起来，觉得有点好笑。他也没拿魔杖，他们多么愚蠢，多么轻信啊，以为可以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朋友，以为可以把武器丢掉，哪怕是一小会儿。他撞开门，懒洋洋地一挥魔杖，就把他匆忙推在门后的椅子和箱子抛到一边。他站在那儿，怀里抱着那个孩子，一看到他，他就把儿子放进身后的婴儿床里，张开双臂，好像这有什么用似的，好像指望只要把孩子挡住，他就能转而选择他似的。 别杀哈利，别杀哈利，求求你别杀哈利。 闪开，愚蠢的女人，闪开。 别杀哈利，求求你杀我吧，杀我吧。 我最后一次警告， 别杀哈利，求求你发发慈悲，发发慈悲，别杀哈利，别杀哈利，求求你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 闪开，闪开，女人。 他本来可以把他从婴儿床旁推走，但斩尽杀绝似乎更保险一些。绿光在房间里闪过，她像她丈夫一样倒下，那孩子一直没有哭，她能站立了，抓着婴儿床的围栏，兴趣盎然地仰望着闯入者的面孔，也许以为是爸爸藏在斗篷里面变出更多漂亮的焰火，而妈妈随时会笑着跳起来。她非常仔细地把魔杖指在小男孩的脸上，她想亲眼看着他发生，看着摧毁这个无法解释的隐患。孩子哭了起来，已经明白他不是詹姆。他不喜欢这哭声，他一向无法忍受孤儿院那帮小孩子的哭哭啼啼。 妈的，索命！ 然后他碎裂了，他什么也不是，只有痛苦和恐惧。他必须躲藏起来，不能躲在这座房子的废墟中，那孩子还困在里面哭喊，必须躲得远远的，远远的。他呻吟道，蛇在肮脏杂乱的地板上沙沙滑行。他杀死了那个男孩，可他就是那个男孩。 不， 现在他站在巴西达家被打破的窗户前，沉浸在对自己那次最大失败的回忆中。在他脚边，大蛇从碎瓷器和玻璃片上滑过，他低下头，看到了一件东西，一件不可思议的东西。 不， 哈利，没事，你没事。 他俯身捡起那张破碎的照片，是他，那个不知名的小偷，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小偷。 不，我把他丢了，我把他丢了。 哈利，没事，醒醒，醒醒。 他是哈利，哈利，不是伏地魔。那沙沙作响的东西也不是蛇。他睁开眼睛。 哈利， 赫敏小声说， 你觉得还好吗？ 还好。 他没说真话，他在帐篷里躺在一张下铺上，盖着一堆毯子，从周围的寂静和帆布顶棚上淡淡的冷光，他知道天快要破晓了， 他浑身浸透了汗水，在床单和毯子上能摸出来。 我们逃出来了。 是的， 赫敏说， 我用了一个悬停咒才把你弄到床上，我搬不动你。你刚才不当。 他褐色的眼睛下有紫色的阴影，哈利看到他手中有块小海绵，他刚才在给他擦脸。 你病了， 他最后说， 病得很厉害。 我们逃出来多久了？ 好几个钟头了，现在都快早晨了。 我一直怎么昏迷不醒？ 不完全是， 赫敏不自然地说， 你一会儿大叫，一会儿呻吟，还有诸如此类的。 他用让哈利觉得不安的语气补充道，他做了什么？像伏地魔那样高喊咒语？像婴儿床里的婴儿那样哭泣？ 我没法把魂器从你身上摘下来， 赫敏说。哈利知道他想转移话题。 他粘上了，粘在你的胸口，给你留下了一个印记。对不起，我不得不用了个切割咒才把它弄了下来。你还被蛇咬了，但我已经清洗了伤口，加了一些白仙香精。 哈利扯下身上汗湿的 T 恤，低头看去，心口上有一个深红的椭圆形，是挂坠盒落下的痕迹。他还看到钱币上那个已经愈合一半的洞眼。 你把魂器放在哪儿了？ 在我包里，我想我们应该把它收起来一段时间。 哈利躺到枕头上，望着他憔悴灰暗的面孔。 我们不应该去哥德里克山谷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赫敏，对不起。 不是你的错，我也想去，我真的以为邓布利多会把剑留在那儿等你去取。 是啊，我们猜错了，是不是？ 发生了什么事，哈利？他带你上楼之后发生了什么？那条蛇是藏在什么地方的吗？他是不是窜出来咬死了他，又来袭击你？ 不， 他说， 他就是那条蛇，或者那条蛇就是他，一直都是。 是，什么？ 哈利闭上眼睛，闻到自己身上还有巴西达房子里的气味，这使得整个事件真切的可怕。 巴西达大概是死掉有一段时间了，那条蛇在他身体里，神秘人把他留在哥德里克山谷等着。你说的对，他知道我会回来。 那条蛇在他身体里。 他又睁开了眼睛，赫敏好像恶心的要吐了。 鲁宾说过我有我们想象不到的魔法， 哈利说。 刚才巴西达不想在你面前说话，因为是蛇老枪，都是蛇老枪。我没有意识到，但是当然了，我听得懂。我们一到楼上那个房间，那条蛇就给神秘人报了信，我在脑子里听到的。我感到神秘人兴奋起来，他说要把我看在那儿，然后 他想起那条蛇从巴西达的脖子里窜出来。赫敏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。 他变了，变成了那条蛇，发起攻击。 他低头看着手臂上的洞眼。 他不会杀死我，只是要把我看住，等神秘人到来。 他要是能杀死那条蛇，也算是值了，一切没有白费。他心中十分沮丧，坐起来掀开了毯子。 哈利，不行，你需要休息。 是你需要去睡觉。你听着，别见怪，你脸色真难看。我没事了，我来放一会儿哨。我的魔杖呢？ 赫敏没有回答，只是望着他。 我的魔杖呢，赫敏？ 他咬着嘴唇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 哈利， 我的魔杖呢？ 他伸手到床边，捡起来递给了他。冬青木和凤凰尾羽魔杖几乎断成了两截，一根脆弱的凤凰羽毛把两截连在一起，木头已经完全断裂。哈利把它捧到手中，好像捧着一个受了重伤的生命一样，他无法思考，脑子里一片慌乱和恐惧。然后他把魔杖递给了赫敏。 修好它，求求你。 哈利，我想不行，断成这样了。 求求你，赫敏，试一试。 恢复如初。 晃晃荡荡耷拉着的半截魔杖接好了，哈利把它举起来。 荧光神术。 魔杖微弱的一亮，又熄灭了。哈利用它指着赫敏。 祝你武器。 赫敏的魔杖歪了一下，但没有脱手。这无力的尝试已经让哈利的魔杖不能承受，又断成了两截。哈利看着他吓呆了，不能理解眼前的一幕。这根身经百战的魔杖。 哈利。 赫敏说，声音轻得他几乎听不到。 我非常非常抱歉。我想是我弄的。你知道我们逃走的时候大蛇正扑过来，所以我施了个爆炸咒，它到处反弹，一定是打到了。 是个意外。 哈利机械地说，他感到心里空落落的，脑袋发懵。 我们会有办法修好它的。 哈利，我想没有办法了。 赫敏说，眼泪流了下来。 记得罗恩吗？他的魔杖在车祸中折断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原样，不得不另买了一根。 哈利想到了奥利凡德被伏地魔绑架扣押着，想到了格里戈维奇已经死了，他如何才能找到一根新魔杖呢？他装出一副平平常常的口气说， 好吧，那我就暂时借你的用一下吧，我去放哨。 赫敏满脸是泪，递过他的魔杖。哈利留下他一个人坐在床边，他此刻只想离开他。